陈国已经觉得够猥琐了，结果现在就目睹了这货这么赖皮的行为。陈国实在有些不能忍了，为了取胜，这货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 太没下限了你！陈国现在不怕打搅叶修，冲着他耳朵就吼：“哎，别乱动，挡着屏幕了！”叶修居然还在看陈国的视角。 陈国果断一甩鼠标，把视角转到一边去了。赖皮赖皮！陈国继续加强指责，一边还鼓动一旁的唐柔：“ 太无耻了，是不是？”“啊，有吗？”唐柔居然在疑惑。 陈国非常忧虑，这唐柔只是个新人啊，自己真是太大意了，如此放手让他跟着叶修去混。 结果完全没有树立起正直的荣耀观。如此无耻的赖皮行为，他好像觉得挺无所谓。偷看别人屏幕多不道德啊！陈国赶紧想把唐柔领回正途。这个，你好像也有啊？啊，那个，只是大家在玩嘛，有什么关系？陈国胡乱的打着哈哈。现在这不是在玩？唐柔问。 这个，陈国有些发怔。在默默的思考了一下后，他发现似乎真是他想错了。他一直以来还是在把叶修往他期待的大神形象上脑补。偷看一下别人屏幕这种事儿，其他人做做，甚至他自己做做，他都觉得无伤大雅。只要在一些正式比拼的时候，不要用这样的赖皮手段就好。 但对叶修呢，他总是期待着对方像他所期待的大神一样完美，所以当叶修身上发生这样的情况时，他立刻变得无法忍受。也就是说，他甚至比叶修自己更要在乎大神的形象。是我要求太苛刻了吗？陈国忽然想到了一些其他领域的明星。 一些在普通人身上也会频繁发生的错误，一旦到了这些公众人物身上，就会被无限的放大、放大、再放大。公众人物是似乎被社会强加了太多的责任感，而叶修一直是安居幕后，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？他是不是不想在聚光灯下被扭曲着去做太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呢？ 陈国这样想着，却是默默的又把他的视角转了回来，重新聚到了纠缠的二人身上。喂，陈国叫了叶修一下，示意他又可以看了。哦，叶修应了一声，立刻回头来看，那丝毫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光彩的模样，让陈国险些又是火起。克制，克制，这和我们平时一样。 只是在玩游戏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在工会团战的时候，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，我恐怕也不会错过。陈国不住提醒自己：“你这点小手段没有用的。”结果，陈国又听到叶修对那毁人不倦如此说着，顿时真有把电脑砸到这人头上的冲动。对手手段没有用，那是怎么没有用的？ 还不是你偷看我的屏幕，看我就忍了，但你也不要这么洋洋得意的吧，这是很光彩、很值得得意的一种战术吗？说话间，毁人不倦一个侧翻滚开，反手一抛，手里拽着长绳，刃刀一下子变成了飞刀，攻击距离变长，而且还可回收。叶修这边，君莫笑身形一侧，挥剑上去。 鼠标正点到飞来的忍刀上，居然一剑把这一击给磕开了。这无疑是很帅、很精彩的操作。换做平时，陈国早眼冒星星了，但现在他克制住了较好的冲动。借这一击，毁人不倦又一次拉开了距离。焦灼这么久了，毁人不倦也已经清楚。 和眼前这人能拉开到这样的距离已算不容易，这已经是可以脱身的好机会了。 为人不倦，闪身就要跑路，结果寒光一道，君莫笑一剑已经追了过来。但是为人不倦早算好了对方的武器长度，他是靠甩出忍刀才能攻击到的，单靠剑长这一击根本刺不到自己。谁想他以为不能，结果这一道剑光偏偏就闪到了面前。毁人不倦大惊之下一细看，对方这一剑竟然也是脱口飞出了。毁人不倦大为意外，这算是个什么攻击套路啊？他的忍刀是系着长绳，可以扯回才有这种用法，普通武器也可以这样用，那可以是可以，但你飞出来的武器就等于是丢弃了，为了这样不见得有多犀利的一击竟然自爆武器。毁人不倦不能理解，却也不想错过，作为一个拾荒者，看到东西就要拾，这是基本素质。毁人不倦挥刀敲下，这是和方才叶修一样的操作，他是准备将这剑击落在地后拾起再说。结果就见对方扔出这一剑后，挥出的手却没有停，继续朝着自己捅了过来，手里似乎又已经拿着个什么玩意儿。这是想干嘛？毁人不倦茫然间，忍刀已经敲到剑上，叮一声响的同时，依稀又听到了咔的一声，对方手中的东西似乎是接到了剑上，再然后被他劈到的剑竟然没有下落，继续直挺挺地刺了过来。毁人不倦再躲也是不及，被这一击扎了个正着，不过一看生命损失不多，正准备一个后跳继续闪人，然后人已经浮空而起，天旋地转之后一脑袋直戳到了地上。 元武棍！ 毁人不倦惊讶地叫了起来。 对啊， 叶修说， 你到底是什么职业？你这武器是怎么回事？ 毁人不倦那生硬的语气居然也可以说话得很快。 我说你反应会不会有些太迟钝了呀？ 而毁人不倦此时显然已经是查看了一下君莫笑的资料。 52级，没职业 啊？ 叶修也诧异，他以为对方早就知道。 武器看不到资料，这是银武。 毁人不倦还在叫。 老兄，你不看新闻的吗？ 叶修有些发呆，愣愣的还和陈果对望了一眼。陈果的竹烟匣就在二人不远，当然也是听到了两人之间的对话。很显然，这个毁人不倦竟然不知道君莫笑。 什么新闻？ 这家伙果然问了出来。 哥最近很火呀，想不到竟然有荣耀玩家不知道啊，我真意外。 陈果先无语了，这种介绍你让旁人来说能死啊，你自己这样谈论自己，你好意思吗？虽然这些确实是事实。 你什么人？ 毁人不倦正这样问着，突然传来很多的呼喊。 在那边了，原来他们两个是一伙的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 叶修连忙转过视角一看，三大公会的人马四面八方齐扑过来。他和毁人不倦这一番纠缠有些太长了，三大公会那边开始是乱，但时间一久，终于也发现他们其实是被君莫笑从中一搅和，陷入了一场无意义的混战。这一回过神来，再向上面一请示，上面拍案叫好啊。各大公会迟迟不向叶修的君莫笑动手，为啥？还不是因为他名气太大，追杀可能引起广泛关注。俱乐部公会注重形象，要追杀什么人都需要有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理由。对于君莫笑这样俨然是公众人物一般的角色，那就更得留意了。而现在这人出手击杀两家工会的会长，引发混乱，就这理由就可以勉强一用了。 而现在他们更看到君莫笑竟然和毁人不倦在一起，顿时更高兴了。毁人不倦也算是个名人，而且是臭名昭著的名人，凡是被他试过装备的人无不盼着他早死。疙瘩公会不是没打过他的主意，起初都是起的拉拢之心，毕竟谁都看得出毁人不倦是个高手，俱乐部公会在网游中的一大使命就是发现高手，拉拢高手，然后向俱乐部输送。结果这毁人不倦整天神出鬼没，好友开关也不开，难得有相遇的时候，别说交涉了，别被压实了装备就算你走运了，最后把各大俱乐部公会都是磨了没脾气，纷纷两手准备，有活动的时候防着这货来拾荒，有机会的时候还得去套套近乎。不过迄今为止，据说试图套近乎的人都死了。当然各大公会是坚决不会承认这一点的，热脸贴人冷屁股这样的事传出去了忒没面子。此时看到毁人不倦和君莫笑一起跑到这边，这各公会知道较多公会事务的核心成员顿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这是一个圈套，君莫笑出手挑不出混乱，毁人不倦出手拾荒，这两个人是一伙的。 杀！ 呐喊声中，三大公会到场的人蜂拥而上，而且人数还在增加中。追杀君莫笑的机会终于有了，而且这是一个可共享的机会，因为毁人不倦。将这一情况飞快上报后，大公会们顿时决定，这事儿管他是不是，也必须一口咬实了。 录像，把他们两个录下来。 指令已经先一下传下来了。 喂，快跑！ 叶秀一看这势头，连忙转回视角招呼毁人不倦。结果一看，就他这回头看看众公会的功夫，毁人不倦早已经跑出去 N 个身位了。 太没义气了，跑也不招呼一声。 叶秀边跑边骂。跑在前端的毁人不倦听到这一骂，明显走位迟钝了一下。这话说的，自己本来就是一直在跑，要不是你这家伙一直缠着，这会儿早跑没影了。 不要让他们脱战了！ 大公会的玩家经验丰富，这一脱战，玩家就可以下线。如今科技发达，下线麻利得很，别指望角色会卡在那里等你杀。除非是战斗状态下强制关闭游戏，那角色倒是会停在那里杀八回都够。一声令下，远程职业的法术炮火倾泻而下，虽然似乎都没有击中，但进不进战斗状态也不是以造成伤害来算的，自有系统去做判定。叶修的君莫笑和毁人不倦这战了半天了，本来就是战斗状态，想退也退不了，一看各大公会还这么谨慎，可是得费一番手脚摆脱了。陈国这边也是同样紧张，听到叶修招呼时就连忙飞跑跑路，结果跑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压根就没进战斗状态，那些公会的家伙眼里只有君莫笑和毁人不倦，他被完全当成是路人了。陈国大怒，看还是没人理，直接错了一个大招。三大公会也是太投入了，就盯着君莫笑和毁人不倦，攻击的忙攻击，录像的忙录像，突然觉得眼前似有光亮一闪，经验丰富的玩家已经骇然变色，抬起视角一瞅，果然就见一道枪炮式的大招卫星射线已经豪迈地射了下来，光束落地，激起的气流吹动的周围角色装备的衣角，正中被光束笼罩的自然是大招吃了个饱，掉血不少。 陈果意犹未尽，继续操作着大招接下来会细分出来的数道小射线。众玩家哪敢怠慢，东奔西跑，一团混乱。被无视的陈果算是出了一口恶气，得意不已，跟着就听到一边叶修无奈地说： 还玩啊？还不快跑？ 陈果这大招还能再操作一会儿的，但都轰到头上来了，三大公会的人岂能还没知觉？各路攻击已经疯狂朝他招呼过来。叶修的提醒也是尽尽人事了，这局面以陈果这点技术水平，实在就像羔羊落入狼群。朱烟霞跑了没两步，已被各种技能呼啸包围，当场就化作尸体了。 你这真是扣马引就死啊。 叶修略作点评。 哼，我愿意。 陈国嘴硬，不过第一时间也是立刻翻开物品栏，经验和钱会掉，这个是百分百不用含糊的，关键是装备。 靠。 结果这一番气得陈国也是当场爆了个粗口，他的装备栏里赫然是掉出去两样，尤其手上空空，他居然把武器给爆掉了。武器最受玩家重视，任何人有钱投资装备时，第一选择的几乎都是武器，不过在往外爆装备的时候，系统却是比较一视同仁，武器和裤腰带爆出的几率都是一样的。陈果这一下爆两件不说，不偏不斜还把武器给爆了出去，人品可以说是摔到家了。叶修在一边连连摇头， 不管他呢，先爽到再说。 陈果一看叶修这模样还要继续嘴硬，但这次真的只是说说罢了，就他那一卫星射线全是当时的一股子冲动，完全没有考虑一下后果，完了半个人也没杀死，自己反被推倒，被推倒也就算了，结果现在连70级的子午玫瑰重炮都掉出去了。陈果现在其实只想哭来着。 别哭别哭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 结果叶修真就这样念念有词地安慰上了。 谁哭了？ 陈果继续保持嘴硬，但他的举动已经深深地把他出卖了。此时的陈果忧伤得连复活都忘了，就在那儿怔怔地看着自己倒地的尸体，而他爆出的东西早已经不知谁给拾走了。 玫瑰重炮嘛，只不过是…… 叶修这边正准备分析一下装备的价值，来舒缓一下陈果的郁闷，结果转头看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也是立刻止住。以他职业大神的视角来看，玫瑰重炮当然算不上什么，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70级的任何一件紫装都是来之不易。紫字以上的装备爆率本就很低，70级又是满级，更新换代淘汰下来的装备很少，所以70级的装备哪怕是蓝装都是很有市场，而一件紫装对于一个大公会的核心成员来说或许不是很难，因为他们拥有大公会的资源优势，万人公会不知多少队伍能报到这件装备，可都有可能优先给他，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可就艰辛了，需要不断去刷需要的副本，而且就算刷到了也未必就落入自己的背包，再或者是上市场上选购，但获取如此艰难的东西，市场上的价格又能低到哪儿去？